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，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，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，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，谢绝繁华，回归简朴，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。 三河电台品味103.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，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 第15集。入夜时分，叶金红独自一个人徘徊在木水河畔，这儿是浮云湖通向木水河的入口处，也正是上次他们混入狼月教室巧遇杂耍班的地方。他是收到了秦科要见面的消息，所以赶来赴约的。不一会儿就听到一阵风声从身后掠过，当他转过身来，秦科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月色下，两人的脸庞都显朦胧，黑色的身影静静地立在河边。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？他问他。秦科看看四处无人，才对他说，我本来不想让你冒险的，不过30弟他中了狼月教毒剂的毒，命不久矣，所以我才会犯险让你前来。元芳他中毒了？他看着他，只见秦科一脸严肃，这才知道情况不妙。他之前和毒剂有过接触，深知此人手段毒辣，倘若中了他的毒，除非他本人肯把解药交出来，否则将无生还的可能。可是如果惊动了毒姬，冒冒人与他交锋，只怕会破坏了此次攻打狼月的计划。叶金红沉思了一下，然后抬起头对秦科说，这个忙我帮不了。秦科万万没有料到他会这么说，忙问，为什么？难道你要我眼睁睁的看着3师弟死吗？秦科，如果救元芳，就会破坏掉整个计划。为了我能顺利潜伏到狼月，你们浮云宫牺牲的弟子又何止是一个两个？元芳的命是命，他们的命难道就不值钱了吗？是继续完成攻打狼月的大业，还是救你的师弟？你自己考虑吧。金红，秦科着实被他这两句话给惊住了，他一心只想着救人，对于他眼前所看到的都没有顾忌过。可是如果让他眼睁睁的看着元芳白白牺牲掉，是万万不能的。时间不多了，我该走了。 叶金红看了看月色，对他说，此刻的秦科心里举棋不定，原本以为叶金红会出手帮他拿解药的，可如今他却这么说，他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可他所顾及的也不无是道理。他满脸犹豫，拉住他的手臂看着他，只见月色下这个女子表情如此坚定，宛如一尊石像一样冷酷无情。他的心里只有攻打狼月一个目标，再无过多的情感，宛如没有血肉的人，所以他不会懂得情爱和伤痛。叶金红只是用眼神看了他一眼，不过他并没有给出答案来，他知道再拖下去已是无用之举，只会令彼此的处境增添危险罢了。他收回被他抓住的手臂，转身离去。秦科看着他离去的身影，心里有些酸痛，不觉伤心起来。他觉得他伤害了他，这样的女人只会令身边的人流泪难过吗？除此之外再无多一句的安慰和关心。金红，何时开始你的心变得如此的冷，还是从未温暖过呢？江湖路就是这样，既然已经选择开始，就再无回头路，无论牺牲的是谁都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从一开始计划攻打狼月角，他们就只能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。命运落到谁的头上，谁就得认命，这就是江湖的规矩，没有什么光不光平无不无情的。秦科骑着马慢慢走回了福音宫，一路上想了许多，宁静发现自己无颜去面对师弟元芳，倘若师弟真的就这么死了，他怎么能忍心呢？他们师兄弟三人从小就一块长大，爱哭鬼元芳是个多么纯良的孩子，他一直把自己当成亲哥哥那般对待，他们彼此将情谊如此之深，自己又如何舍得让他就这么死去呢？他叹了口气，然后拉住缰绳转身离开福云宫，马儿达达直奔山下。现在他一筹莫展，只有自我痛苦，此刻只想好好找个酒家喝完闷酒。元芳中毒后的这些日子，庄梦蝶几乎未曾入眠，今夜他依旧是无法安然入睡，只好点着灯又到了元芳的房间，替他推开床，好让窗外的月光能照进来。柔和的月光慢慢爬上了元芳的脸，他看上去毫无异样，但身体却宛如一具死尸一样无声无息，静得令人害怕。他这样的状态很令人担忧，这样的人多看一碗月光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了。他想起了小时候常跟着师兄弟们去后山捉萤火虫，他们还一起去河里摸泥鳅，时光仿佛就是一片浮云，去的竟然是如此之快。三师兄，都是梦蝶害了你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或许你就不会躺在这里了。你放心，秦师兄已经去帮你找解药了。他说完又坐了下来，看着窗外的月色对他说，三师兄你一定要挺住呀，梦蝶答应你，等你好了，梦蝶再也不任性了，也不会再生你的气了。说到这儿，他的眼泪不由自主又流了出来。三师兄你一定要好起来呀，否则就没人疼小师妹了，现在也只剩你一个人会对小师妹好了，我害怕呀，三师兄。 庄梦蝶说着说着，渐渐觉得有气无力起来。也许是连日来都没有安心睡过一觉的原因吧。如今，他只觉得这眼皮好沉好沉，好想好想睡去。庄梦蝶不知不觉趴在桌上睡着了。窗外吹来徐徐的凉风，夜色正浓，风敲打着窗户吱吱作响。突然，一双白玉般的女人手慢慢地从窗外伸进来，那手柔美而修长，指尖是碧绿的指甲，月色下看去，那是双极美极美勾魂的手。来人正是毒姬，只见他如同乳燕一般轻盈地跳了进来，拍拍手将本已打开的窗又悄悄合上。他看了看趴在桌上的庄梦蝶，冷冷一笑。躺在床上的元芳身上正浮动着一抹血色的护心莲，那株护心莲散发着的红色光芒十分耀眼。他哼了一声冷笑说， 哟，没想到还有这玩意儿，难怪你小子至今还没死成。 他边说着边从怀里掏出一只小巧的竹筒，又从竹筒里倒出一粒药丸来，然后轻轻掰开他的嘴放了进去。只见他伸出两根手指点住他的下颚，手中微微用了些力道，双眼慢慢向下移去，药丸也顺势进入他的体内。半晌功夫，只见那元芳突然能睁开眼睛，他见到眼前的毒鸡吓了一跳，正想张开口，却被他用手捂住了嘴巴。再想动弹身体挣扎时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宛如僵住一般，根本就动弹不得半分。 你 被他用手捂住的元芳支支吾吾地发出几声以来。毒鸡得意的一笑，然后眯着眼睛威胁他， 你小师妹的性命可在我手里，你要不顾她性命的话就叫吧。 见元芳妥协了不再嚷嚷，他才肯把手从他嘴上移开，然后看着他骄傲地笑着。等他从他眼前移开，元芳这才能用余光看到趴在桌上的庄梦蝶。 小师妹，你把我小师妹怎么了？ 呀，你的小师妹可是关心你的呢，口口声声左一个三师兄右一个三师兄的，哭得跟什么似的，我看了挺可怜的，就让他陪你一路下黄泉好了，省得他对你牵肠挂肚的。 毒鸡说完翘起腿在庄梦蝶身边坐了下来。只见那庄梦蝶果然是一动不动，宛如死了一般。元芳心里更加生气，大叫， 你到底把我小师妹怎么了？ 毒鸡抽出腰间的短刀割在庄梦蝶脖子上。 他本来没死，你要再叫一声他就会死了。 听他这么一说，元芳不敢再叫，只能用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手上的短刀。良久，毒鸡才肯将短刀从他脖子上移开，然后摇摆着腰肢向他走来。 叫啊，这会儿你怎么不叫了呢？ 小师妹中了你的毒。 毒鸡潇洒地将短刀重新插入腰间，然后看着他似笑非笑地说， 没错，他是中了我的毒，你要不肯乖乖听我的话，他可就没命了。 你想要干什么？ 我想干什么用得着你管吗？ 看着他一副傲然的模样，元芳没再说什么， 也给本姑娘死脸看，笑一个。 此刻的元芳想哭都来不及，哪还有心情笑啊？看他这笑的比哭还难看百倍，妒忌忍不住扑哧一笑，然后坐到他身边问： 怎么，你们浮云宫没有教过你要如何笑吗？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要杀便杀，为何这般折磨我？ 云芳实在是受不得这恶气，倘若是他自己，就算是死也绝不眨一下眼睛。可是他现在要挟的是小师妹。 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这笑可不白笑，本姑娘可不是来跟你玩的。 他边说着边将左腕的手袖撩了起来，灯光下只见那一段臂腕如同皓雪一样洁白，不仅纤美还软弱无骨，暗香盈盈。看得元芳不由得红了脸，见他连忙将脸转到了一边，妒忌笑笑，然后用手把他的脸给转了过来，嘲笑地问他： 怎么，你连死都不怕，还怕看我这胳膊？ 边说着边伸出雪白的胳膊在他面前晃了晃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帮你解毒呀。 毒姬一边说着一边已经替他解开右手的袖口。 解毒？ 元芳不解地看着他问，然后又说： 为什么？ 他才不相信他会替自己解毒，一定又想着什么鬼主意折磨自己罢了。 你别管我为什么，我毒姬想杀一个人和想救一个人都是没有理由的，只要我乐意。 这可真是一个天大的理由，对于女人来说，有什么样的理由会比她乐意更大呢？只见他一脸认真的样子，一手握住他的手腕，一手用短刀将他的手腕割开，顿时黑色的血液正顺着割开的地方流淌出来。还没等他叫出声来，他已经将自己的手腕割破，然后把自己割破的手腕牢牢地压在他的手腕上。 你这是干什么？ 远方愈发不解他为何有如此奇怪的举动。只见萤火下的毒姬冷冷一笑，然后眯着眼睛说： 哼，臭小子，想要救你的命就只能靠我身体内的毒血了，知道吗？要解活尸的毒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我身体上的毒血注入中毒者的体内，以毒攻毒，帮他换血之后才能得救。所以我才说了，中了我的毒的人是无人能救的，除非是我毒姬愿意帮他解毒。 看着他一脸严肃的模样，也不像是开玩笑，又感觉到他体内的血液正如一股暖流一般缓缓注入自己的体内，元芳这才相信他真的是在替自己解毒。虽然之前对这个女人恨之入骨，以为这次她来浮云宫惹事儿的，可是如今她突然帮自己解毒，她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什么好。这女人心真是海底针，你猜不出她到底想要做什么，要杀你却又要救你。 多谢。 虽然这两字多谢说来生硬，但也只能说这两字了。 呵呵，你这人真是有意思，我要杀你你还要多谢我？ 可是现在你不是来救我吗？虽然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原因要救我，但我还是要谢谢你的。 他摇摇头： 我还真没见过像你这样笨的人。 其实你的心也不坏，只要不准那些毒来吓唬人。 啪的一声，他已经给了他一个耳光。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来害你的呢？或许我此刻正在向你下毒呢，还是有更厉害的毒。云峰真不明白这女人是怎么想的。 你要是真的是想要杀我，何必费这么大劲？我现在中了你的活尸毒，又动弹不得，你一刀就可以抹了我的脖子。 哼，本姑娘就喜欢折磨人，不喜欢一刀抹人家的脖子。 他说完突然将左手收回来，然后扯了块白布将手腕包扎好，再替元丰也包扎好了伤口，手法迅速，只在一瞬之间。 本姑娘说过了，就喜欢折磨人，今天暂时先给你输一点血，明天再给你输一点，让你老老实实好好待在床上。 你这是什么逻辑？不仅要折磨别人，还要折磨你自己。 哼，我乐意。 毒计此刻已经将元芳气得无话可说了，见他突然又笑了起来，一双眼睛如同天上的弯月。 我要这么快就把你给治好了，你的小师妹又如何能跟你说心里话呀？什么三师兄，这个世上只有你对我最好，你可不能死啊。 见他学小师妹说话，元芳是又好气又好笑，小师妹怎么可能这么说呢？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闭上。 觉就是那路口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温暖我胸口。 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，穿着不朽的铁衣，呼唤城门开，眼中 太多久 扬门外，没有人不懂真情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 第16集。我告诉你，总的来说便宜你了，你给我好好的乖乖的，倘若此事让别人发现了，我可就救不了你了。赌姬再次叮嘱着他，然后看了看趴在桌上睡熟了的庄梦蝶，笑着说，至于你的小师妹嘛，我只是给她用了点迷药而已，你不用担心了。他说完拍了拍手，转身就推窗跳了出去。元芳还想再叫他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元芳看着趴在桌上的庄梦蝶，心里还是很不放心。虽然毒姬对他说小师妹只是中了迷香，可她是一个用毒的女人，怎么可能只是下了点迷香这么简单呢？但又想，她刚才不是还帮自己解毒了吗？想到这儿，她突然觉得身体里的血液流动变得有些舒畅起来，她也不至于割破自己的手腕来戏弄自己啊，或许信她一信也未尝不可。想到这儿，他的房门突然被人给推开了，元芳连忙闭上了眼睛。天刚灰蒙蒙亮，一声清脆的刺鸣声划过苍穹，一个高大的身影从白茫茫的树林后走出，他一身黑色的斗篷遮住了满头的飞雪，一双眼睛如同利锐的狼，他的嘴角勾起淡淡的一丝笑容，只见他伸出左手来湿了湿发丝上的一抹飞雪，但那轻柔的雪往下坠去的瞬间，手背上突然多出一具银白色的利爪，宛如五把尖锐的利器，唰的一声已经将那轻柔的雪花劈开，然后又瞬间用手掌接住那两半飞雪，待他们在掌心融为一体，慢慢化去，才收起手上的利爪离开。想要制服那头狼又有何难？杂耍班主心底暗暗偷笑，趁人不备时将一碗红色的药丸弹入雪狼的汤盆中，然后躲在墙角边偷看。慕容雪独自入山修炼，留下了雪狼，这正是杀雪狼的最好时机。谁知这头雪狼虽然没有人类的智慧，但嗅觉却极度敏锐，它似乎察觉到肉汤的味道有些异样，定定地看着那汤盆迟迟不肯喝下，这可急坏了杂耍班主。菩萨保佑，赶紧喝下，菩萨保佑，他暗暗地在心里嘀咕着。突然身后被人冷冷地拍了一下，吓得他不敢回头去看，那人抓住他的肩膀冷冷地问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杂耍班主吓得不行，转过头来看，此人正是大祭司。班主吓得颤抖，装笑着说，哈哈，我只是过来看看教主大人的宠物，哈哈，这头雪狼可真是漂亮啊。这不是什么宠物，是我们狼玉教的神物。 是，大祭司说的极对。 这头雪狼对我们狼玉教来说极其重要，对教主来说更像至亲一般珍贵。倘若他要出什么事情，相干人等必定难逃一死。 哦， 听到这儿，杂耍班主不由吓了一跳，自己刚刚才给这头雪狼下了药，现在又被大祭司撞见，自己再次出现，看来这次很难逃脱干系，只求那头畜生不要把那下了药的肉汤喝下。 大祭司，那我还是先走了，呵呵，这么神圣的神物我是不配过来参观的，呵呵呵呵。 班主边笑边夹着尾巴匆匆逃开。大祭司看着他如此龌龊的蠢样，不由心中冷冷一笑，然后转身看着那头雪狼。被吓回住所的杂耍班主不敢再乱来，心里七上八下的打着鼓，只能求菩萨保佑那头雪狼不要喝下肉汤了。该死的，怎么就被大祭司给撞见了呢？他心里正犯嘀咕，身后又被人冷冷地拍了一下，这下真把他吓得魂都没了，抱头连连大叫：求求你不要杀我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你什么都没做，不是叫你去杀那死狼吗？看来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非要我唤醒你身体里的七魂夺命骨才行吗？杂耍班主回过头来看，来人是假扮成蓝蝎子的夜灵狼，他连忙拍着胸口四处张望着说： 哎，吓死我了，原来是你啊。 不是我还是谁？夜灵狼依旧蒙着半张脸问他： 你们这些人怎么都喜欢在后面出现啊，跟鬼似的。 他抱怨着，然后没好气地坐在椅子上，先喝了口茶漱了漱口，才看对夜灵狼说： 我刚才就是替你去办事了呀。 大事情可有办妥？他摇摇头： 我不清楚，我刚刚把药放进雪狼的肉汤里，大祭司就来了。 怎么会这样？ 夜灵狼皱着眉头问：对了，你给我的药是什么药？该不会是什么蛊毒之类的吧？ 只是一点迷药罢了。 你确定不是什么致命的毒药吗？ 当然不是，我本意就不是想毒死雪狼，而是让你去杀了他。 你这女人为什么非要费这么大劲？用毒药直接毒死雪狼就好了吗？干嘛还要非让我杀了他？ 夜灵狼发出阴冷的一笑，然后用手揪住他胸口的衣襟，淡淡地说：只要你亲手杀死雪狼，才不会出卖我。杂耍班主点点头： 原来你杀雪狼是假，其实你是想利用我。 没错，以你的性格，只有同坐一条船才不会出卖我。 哎呀，以我的性格，你只要和我同睡一张床，我就不会出卖你了。 哼！杂耍班主的脸上着实狠狠地吃了夜灵狼一巴掌，只见他痛得乱叫，捂住半边脸抱怨着说： 我说的可是真话，我从来不会出卖我的女人的。 谁是你的女人？你再敢乱说话，看我不割掉你的舌头。 不敢不敢。 班主看着他一副恶狠狠的模样，连忙捂住舌头说：瞧他一副衰样。夜灵狼不由扑哧一笑。突然门外传来侍卫的一阵骚动声，只见一群侍卫踢门闯了进来。杂耍班主看到他们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不由吓得直打哆嗦，连忙讨好地笑着问： 呵呵，各位大人，发生了什么事？ 教主大人的雪狼死了，听说雪狼出事的时候你曾经在哪里出现过，现在要抓你过去审问。 什么什么？各位大人，可不能冤枉我呀，我什么都没做呀。 班主连忙摇动着双手大叫着，只见两条明晃晃的手链已经将他双手铐住。杂耍班主就这般活生生的被人给拖走了。夜灵狼见此阵势不由心中一惊，明明只是一些迷药，怎么会令雪狼致命呢？一想到这儿，一身冷汗不由地冒了出来。这个男子如此靠不住，我必须在他招供之前先杀了他才好。想到这儿，不由起步匆匆跟了去。 冤枉啊，教主大人，冤枉啊，小人没有杀雪狼，真的没有。 杂耍班主颤抖地跪在大地上哭诉，装出一副无辜可怜的神态看着慕容雪。 慕容雪一双眼睛无情地看着他。本来高高在上的他突然如同鬼魅一般闪到了杂耍班主身边，然后伸出带有利爪的手捏住了杂耍班主的脸，问他：雪狼到底是不是你杀的？ 大人，教主大人，小的真的冤枉啊，小人只是仰慕大人的雪狼去看看而已啊，请教主大人明鉴。 才说到这儿，脸上的皮肤已经被慕容雪手中的利爪给刮伤，你要再不从实招来，我就拧掉你的脑袋。 大人饶命啊。 叶琳琅连忙伸出手来准备晃动手中的摇铃，准备在他攻出自己之前唤醒他体内的七魂夺命骨，让他命丧于此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大祭司突然匆匆赶了过来，双手行礼回禀慕容雪道： 禀教主啊，经检验雪狼是中了血誓死的。 血誓？慕容雪皱着眉头问。 是的。 大祭司说完鬼鬼祟祟地靠近他说： 这可是毒鸡的毒药， 传毒鸡来。慕容雪起身大叫： 是。 大祭司得令速速带人去捉拿毒鸡。怎么会这样？杂耍班主疑惑地跪在大殿上想着，叶琳琅给他的明明是迷药，怎么会变成了毒药血誓？而这毒药居然是毒鸡的。想到这儿，他的心里突然没底了。哎呀呀，蓝西子这死女人可害死我了。不仅是他困惑，夹杂在人群里的叶琳琅也是困惑不解。见事情突然有了变故，便暂时收住手中的摇铃。毒鸡很快就被带到，只见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慕容雪问：不知教主急召我来有何事？毒鸡，我问你，雪狼是不是你杀的？慕容雪看着他问： 什么？雪狼死了吗？ 毒鸡一脸茫然地看着教主，他刚从福音宫匆匆赶回来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为何教主会派人将他带来？一开始他还心怀忐忑，以为私下去替元芳解毒的事被人发现了，可如今怎么牵扯到了雪狼身上了？ 我没有杀雪狼。 毒鸡，你休想狡辩，我问过侍者，你是刚回的寝室，从昨晚起你就一直不见人影，如果雪狼不是你杀的，你当时又在何处？ 大祭司冷冽地逼问毒鸡。 我当时在。 他刚要说自己昨晚在帮元芳解毒，却又立马止住，他怎么可能告诉慕容雪他在帮浮云宫的人解毒呢？ 还说自己不是凶手。 大祭司得理不饶人地叫嚷起来。见毒鸡欲言又止，满脸神色慌张的样子，慕容雪愤怒地看着他说： 你怎么闹我都可以忍受，可你为什么要杀雪狼？ 毒鸡仰头看着他，然后坚决否认是自己杀了雪狼。 教主，你是在怀疑毒鸡吗？我对你忠心耿耿，又怎么会做出杀雪狼这种蠢事呢？ 大祭司冷冷一笑： 哼，你这是妒忌，你妒忌雪狼在教主心中的地位，在雪狼教你是越来越是有恃无恐，连我大祭司你都不放在眼里，又怎么会在乎区区一只雪狼呢？ 大祭司，你不要胡说，虽然我们之间有些不和，但我妒忌从未做出对不起狼月教的事。 慕容雪双手紧紧握拳，然后愤怒地问： 毒鸡，如果你真的没有杀死雪狼，就告诉我昨天你去了哪里。 独寂犹豫着，摇了摇头。我不能说。 好，邪事是你研制的毒药，独步天下，除了你无人能有。现在你又不肯说出你昨晚的去向，你叫我如何不怀疑你就是杀害雪狼的凶手？ 慕容雪才说完，就听到杂耍班主高声大喊： 教主大人英明啊，这些真相大白了，杀死雪狼的人是毒姬。 毒姬见大家都怀疑自己，连自己所仰慕的教主慕容雪也不例外。他摇摇头问： 教主，雪狼不过是一只畜生，在你心中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毒姬对你忠心耿耿，你真的要怀疑属下吗？ 啪！只见他话还没说完，慕容雪已经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，利爪几乎割破了他的半张脸。他脸上的血顿时在他银色的利爪上变成了幽绿色的毒血。他看着利爪上的毒血冷冷地说： 毒终究是毒。 毒姬一直备受狼月教主的宠爱，这下却被他的利爪狠狠地打伤。只见他的眼睛充满了破碎的伤痛，如同一股红色的血液在他双眼中滚动。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一头狼而已，或许对别人来说雪狼只不过是头畜生，可是对于慕容雪来说，他却是陪伴在身边的至亲。他用手捂住受伤的脸，冷冷地说： 教主，没想到毒姬在你的心中连一头畜生都不如，我真是瞎了眼，要死心塌地地跟着你。 他看着他： 你不用跟着我，滚。 只见他大吼着看着他，大家从未见教主如此生气过，都吓得不敢再说话。只见大祭司走向那毒姬： 教主，让属下替你杀了这贱人，替雪狼报仇。 他说完已经向毒姬出手，只见慕容雪一只手突然挡在中间，冷酷地说： 现在他已经不是狼月教的人了，也无权处置他。 说完转身又看向毒姬： 就算要杀他，也是离开狼月之后。 贱人，你还不走。 大祭司高声对毒姬大喊，众人也跟着他大喊起来，都一脸愤怒的表情。在他们心底已经认定这个女人就是杀死雪狼的凶手，杀死雪狼会将给狼月教带来不幸，加上以往毒姬为人的嚣张与狠毒，令他们恨不得想一口口咬死这个女人。毒姬摇摇头，然后提起裙角，大声冲着慕容雪喊： 慕容雪，你这个冷血的人，我恨你。 毒姬在众人的轰赶中离开了狼月教，突来的变故令他很是混乱。不过他明白，此刻不是让他伤心难过的时候。慕容雪最后那句话倒是提醒了他，一旦他走出狼月教，就要开始担心自己的性命了。毕竟，他在狼月教时得罪过的人不少，此刻他被狼月教放逐出来，毕竟有很多人想杀他，那个虎视眈眈想他死的大祭司就是第一个。他一定要赶快找个地方栖身，然后把脸上的伤口包扎好，最后再想办法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毒姬可不能被人白白冤枉。想到这儿，他的心不由一紧，也加快了逃命的步伐。真没想到教主居然没有杀毒姬，看来自己低估了这个女人在他心中的地位。不过只要他踏出狼月教之后，不仅会受到狼月教徒的追杀， 也会遭到正派人士的追杀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